喜欢的是哪一个导演？比较喜欢晴天、阴天还是雨天？最喜欢吃哪一种口味的泡面？最近都在听谁的唱片？最疼测验，有没有发现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？最疼测验，有没有共同点？对我的认识是否还是太浅？你爱上了我几封电子信件，最疼测验，有没有发现爱情与了解不一定关联？最疼测验，有没有共同点？世界在变，难道我们不会变？你爱上了我哪一面？让我讨厌，什么样的感情会觉得太黏？